另外呢，北京市纪委通报了12起案件，其中包括北京京剧院的院长开会发农产品啊被处分。那么北京晨报说呢，说咱北京京六标准要力争2017年实现，就是后年呗啊，明儿啊又拥堵日了，赶上周末嘛，晚高峰这指数有可能破9，嘿，这个大伙儿多注意啊。新京报说人家记者呀体验了，体验什么呢，就是那个他们不是公交有了一款 APP 吗，方便大家伙儿啊，跟那等车着急没关系，您登录这 APP 查一下我们公交什么时候到站，查了吗，查了 1.58 公里这么一个距离，什么时候到站呢，预计100分钟之后，我的天哪，那算了，那走吧。他就说他这个 APP 他不准是吧，要是靠他赶车不靠谱，嘿嘿，你说这个事儿闹的，今日人物这位叫做黑猫警长之父，黑猫警长之父那就是老黑猫警长呗，嗨，不是，这是北京晨报说的，这位叫朱志祥，朱老师是上海的一位动画片的艺术家，老人家很不幸74岁在9月8号去世了，走了，这个带走了人们对黑猫警长的无尽的喜爱和思念，当然也希望啊，像朱志祥这样的是吧，优秀的动画片的人才越来越多，丰富咱们国家的动画片的创作，您说是也不是呢？ 哎，我说，哎，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！ 奶奶，您听我说。 啊，这个微信啊，杨森师傅给我啊，这个挑嘴来了啊，挑嘴啊，对啊，他不能叫挑眼啊，他是用耳朵听的嘛，听的是嘴嘛，是吧？挑耳啊，反正是挑吧，啊，就挑错，哎呀，说我说瓢了，你看这事儿闹的哈，很多朋友啊发这个微信短信是吧，都希望呢这个教师节给咱们的先生们啊，这个致以节日的快乐，问声好是吧？这个哈哈。说这个海娟说了啊，这老师开学不敢穿带兜的衣服，哎，这我跟您说，这还不是真不是瞎说，这我还亲耳听到一位老师亲嘴跟我说过啊，就他本人直接就跟我说过，好吗？哈哈，玉园啊，还有老宋师傅啊，阳光师傅啊，这个什么呀，这个真是哈，阳光说了，你这个敬孔尊孔是应该，但是你不如尊敬当下的老师吗？小罗啊，教师节是吧，祝老师们快乐啊，平常也来了是吧，真是啊，这个还有洪生啊，法律面前没有弱强之分，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是吧，秋凡啊也真是啊，应该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扶啊扶起来，你看你这他惹事儿吗，顺其自然是吧，说对这个碰瓷的这必须得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呀，是吧，你这个讹诈这应该也算是罪啊，可说呢，敏敏平常是吧，这个很多啊，张伯荣五六的啊，很多朋友说是听了这个谁啊，马太老师的演唱啊，水乡三月风光好吗，50后呵啊，这个洪生挤得我呢啊，说今儿教师节啊，我是教师爷，我多呢给您唱过打鱼杀家呀，哈哈哈哈，对了4903啊，不同的这个剧种的优秀唱段都可以跟这儿放一放哟，行吗？哎呦，我这心里面直肝颤呢，怎么心里头肝颤呢啊，你看我给吓的吗，哈哈，我让个别人吓的吗，哈，5926京西方的好4038，哎，真是哈，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，4903也这个意思，1723有日子没互动了啊，抓紧时间来说说，继续说啊，继续说，喝好吗，还有这事儿呢，京华时报的报道，这是这个昨天晚上6点半，在这个燕莎那边说有一辆河北牌照的小轿车停在路边上，这个路上呢俩男的车里面坐一女的，这俩男的呀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家伙，抡圆了乒了乓啷揍一个50多岁的环卫工大哥，哎呦，打得满脸是血，后来这俩男的跑了，貌似这俩男人打人这个人啊跟这个开车这女的他们是认识有关系啊，事后这女的开车要走，周围群众说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把人打成这样，你等警察来了吧，警察来了吗，来了，此案正在调查了解之中啊，咱说啊，甭管因为什么咱也不能 手啊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、继续听啊。啊，这个微笑啊，说起黑猫警长，哈，很有的说，是吧？说这个放了几集之后，怎么就不放了呢？你看可说呢，百年基业，哎呀，这个讹人必须判刑啊！这咱根据法律来啊。北京晨报讲一档子事儿，哎呀，这事儿也是够惨的，但是呢，反正也是咎由自取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就好像事情发生在密云，反正密云法院办的案子，两口子。开了一饭店，结果经营不善，哎呀，巨额亏损怎么办呢？还不上钱了。后来一咬牙一跺脚把房卖了啊，这倒也是，也是个办法。是啊，他卖两回，哎啊，这一套房吗？啊，一套房他卖给两个人啊，两方面都花钱买了他这房子，那玩意儿谁住啊？嗨、哎，那不是蒙事吗？就想着多卖点钱，然后呢还债，结果呢，嘿，鸡飞蛋打。这个这么着他不惹事儿吗？人俩人不干呢，我们凭什么呀？我们两方面同样买这套房子，这是算谁的呀？打官司告状，人那边不依不饶的，结果呢，这个男人两口子嘛，这男的这个丈夫受不了巨大压力是自杀身亡，而他的媳妇儿哎上法庭审案子，那您看看这是为什么许的呢？哎，我说啊，麻去啊， 回家吃饭去。这不读报结束了吗？ 谁告诉您的？还有呢？ 哦，是啊。 再讲一个这个两口子啊，这是这个门头沟那边的事情。北京晨报的报道啊，两口子呢，当然他们这个两口子呢是相对而言的，没听说过。两口子是绝对的啊，不是，他们是相对的，他们跟别人是两口子，他们俩不能算两口子啊啊啊！对，这俩人一男一女啊，这个都有自己的各自家庭，一块火着一块做买卖，做来做去呢，买卖没怎么着，俩人弄一块去了，成了情人。哎呀，心的话说，咱们俩人这么好，恩恩爱爱，咱们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呢？是吧？不行，抢去吧，叫我们雌雄大盗吧。好嘛，合伙偷车还劫财，在法庭之上逮住了是吗？逮住了，法庭之上跟法官那还白话呢。你看我们就是有信条，我们是道义有道，有这个原则，我们是有原则有身份证的人，是吗？你们什么原则呀？我们劫财不劫色。这都什么人呢？我是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还有很多朋友啊，这个很多朋友啊，很多亲戚朋友，哈哈，对，很多朋友都发这个